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3月7号，星期三。每周三，我们的节目会和大家来聊找工作的内容。那节后啊，很多的公司都开始招聘了。我们这有一个数据啊，在前程无忧网站上，2月22号至28号期间，日均空缺岗位超过560多万个，比2017年同期增加了15%。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用人需求就占到了34%，互联网、电子商务、教育培训院校和计算机软件三大行业的人才需求是最大的，而民营企业提供了75%的工作机会。在换工作的人群当中，90后的年轻人的意愿是最强的。那么在很多的城市都发布了这个招聘的岗位，我们做了一个排名。2018年春节后的第一周，招聘职位最多的几个城市分别是上海、深圳、北京、天津、广州、武汉、杭州、成都、南京和西安啊。当然这指的是节后一周的职位的发布量啊，并不是说啊哪个城市的全年的工作机会会比较多一点。不过有一个现象呢，就是说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春节期间啊出现这个空城现象，外来人员呢都回家了，那么也反映出大城市就业流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春节之后呢，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空缺岗位占招聘总量的34.6%，去年同期这个数字是28.6%。虽然说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但是产业布局、工作机会的质量和发展空间，特别是下一代的教育资源，使得大城市的人才聚集效应是越来越强。那么有一个观点说，离不开北上广，离不远北上广。那今天呢，我们也要发布的是各大企业目前正在热招的一些岗位。有请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招聘总监姚强。姚强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嗯，你感觉啊，就是以你们那块为例的话，这个节后这一两周的招聘量、招聘数据跟去年同期相比有多大的增长啊？ 就是从我直观的那个感觉来看，我觉得今年那个整个春招旺季复苏的比往年要更早一些。 嗯， 过去的话我们常理解就是基本上比如说在白领市场可能要等到就是初七初八之后，然后大家开始陆续的就是来看工作的那个机会。但是今年的话实际上从我们网站和五八同城的网站来看的话，我们基本上在初四初五其实就会发现网站的流量对比过去大概有了50%以上的上涨。 啊、 对，就同比就是2017年的就是春节初期的时候。 嗯，那也就是说 用人单位也好，或者是这个求职者也好，他们的启动会比往年都要提前一点。 对，从我们去年就是春节放假之前跟企业的沟通来看，其实在放假之前的话，其实很多企业已经为就是说在春节期间的求职者如何去找到他们的就业机会已经做了很多的那个准备工作了。 嗯，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需求量的变化以及这个求职意愿的变化，接下来我们还在聊的是怎么才能够匹配的问题啊。 嗯， 此外呢我们就要发布今天的招聘职位了。 嗯， 匹配这个问题呢就是说甲乙双方得互相满意，而且呢持续时间还不能太短啊，不能是三五天两三月就离开了。那么有的人说了我这个单位啊干不长，我不喜欢。也有的人说了啊，说这个是一个坑哈，谈不谈喜欢的问题。到这儿我就发现我受骗了。那你就想啊，就是这些人在找工作之前都在干什么呢？所以说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怎么做自我定位才避免错失良机。哎呀，这个公司当年没去后悔死了，以及误入歧途呢。姚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我觉得这种一般就比如说当年没去现在后悔的，我觉得这都是事后诸葛亮啊。其实这个你的判断的能力其实也是跟你的经验眼光是有关系的。那其实对于就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讲，其实很难说就是慧眼识英雄。对，就比如说可能就好像20年前的阿里巴巴，很多人可能很难看出来它将现在会变成说中国体量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所以我觉得大多数普通人还是会以现状去判断这个公司的未来的那个走势。 嗯，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误入歧途啊，就是这个是个坑。 当然我们会发现那个你在一个就是你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组织的时候，你对这个工作内容的判断和你真正进入到这家公司之后，那个了解的实际工作判断，包括你工作的那个氛围，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说的误入歧途，其实可能更多的是说这家公司本身它不会有什么变化。就过去你会觉得它的比如说它在国贸办公，它可能还是在国贸办公，比如说更多可能是跟它配合的工作伙伴，他会觉得跟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对，但是 这个误入歧途可以加引号啊，不是说骗子公司，而是说你在里面特别不爽，跟你想象的预期完全不一样。 对，就是你可能满怀期待的去了，然后可能现实是浇了你一盆冷水。 嗯， 对，但是就是从比如说刚开始进入职场呢，其实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资本他去议价说他想要去到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或者是说因为我去了我要把这样的文化去打造什么样的打造成我想要的样子，可能更多是说我更多可能会觉得就是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我只能去适应它而已。嗯， 服从和适应改变自己是吧？ 对，更就是看你能够去多快程度的融入和接受这个组织。 那事前不要做一些打听调研或者是什么准备工作，以免出现这种严重的不适。 当然如果是说你在事前能够通过比如说网络也好，或者是朋友熟人也好，能够对那个你即将要去的公司有更加全面的了解，那当然是最好的。现在就是很多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大学毕业生或者是有些跳槽的，他可能是苦于说找不到，就是身边没有人或者直接就业或者是间接在他想要去的那家单位就业。 对， 嗯， 就是找不到啊，毫无资源人脉可言。嗯，怎么办？ 毫无资源人脉的话，其实一般首先企业的官网，当然它是比较就是官方的一些信息，但是它在官网上其实会有一些他们企业的愿景，他们企业的文化价值观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首先是应该是说从价值观层面你是不是认可公司这样的这个价值观的。对，第二的话，因为其实有一些其实从价值观上面肯定看到一些公司的这个它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有些公司是客户第一的。 嗯， 它如果是客户第一的话，实际上就是无论员工你在客户遭受了什么样的委屈，或者是说在当你的利益和客户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那从公司的抉择上来讲，它是一定是以客户优先的那个原则。那其实有些公司的它可能价值观明确写的是股东第一，那可能它会在利润在成本的那个考核上它是会就是相对来说它的管控是很严的，其实在这些方面也能看出来。但是从那个细节的那个层面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就去应聘一个厨师，我可不知道我这厨师长是什么性格，是吧？我不知道我的上级领导是个什么工作作风，一去了发现我跟他严重不适合， 那像这种可避免吗？就是很多人说， 因为这是未知 的， 我觉得 领导是什么人， 我觉得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我觉得很难避免。嗯、但是呢，有些时候那个就是在面试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在面试的时候可以去问他，你这个岗位是补员还是说新增的岗位？嗯，那新增的岗位可能就是就是咱们就说补员的那个岗位吧。比如说，诶，那个我，比如说这是市场经理，我去应聘的是市场经理，那前任的市场经理是因为什么原因走的？ 嗯，啊，多问一下，如果是新增的呢？ 如果是新增的，那其实就是说你可以问一下说，说 OK， 我直属汇报的对象是在公司是什么级别的人，或者是有些是可以直接问到是就是有些是可以直接问到名字的。如果是说那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如果你在这个行业有一定的积累的话，你可能能打听到。 嗯， 对，这样的话就是，但是当然很初级的这个岗位我们就会觉得这就没有必要了。对，因为很初级的这个岗位的话，实际上你刚开始如果是说你的绩效很好，其实应该来说还是相对非常公平的一种环境中在竞争了。嗯， 好，其实刚才呢姚强也谈到了不同类型的公司，有的类型的公司呢、嗯、它比较有名，你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渠道啊、嗯、去了解哈、啊、以及分析它公司当中的管理风格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对， 还有一些小公司或者是不知名的企业呢，你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和这个面试官多沟通和了解，把你关心的这些问题以及人际关系的一些问题直接问出来哈、 啊、 你建议大家问我们这个团队管理作风是什么作风，我的老板是个什么性格，这样的问题吗？这么直接的问题？ 就是不是说直接这么问呢、啊、可能会讲到是说、嗯、大概那个你可以着重于说，诶，你们希望对这个岗位的期望是什么。其实通过他们对这个，比如说我假如说我应聘的是人事经理，那你期望这个人事经理就是来到企业之后，他主要在哪些方面，就是他的重点投入在哪些方面。其实通过这些问题，其实间接也可以看出来说 OK 他们在这个岗位用人的倾向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啊，我是这个求职者、嗯、你是这个招聘官啊，我问你几个问题、嗯、你觉得合不合适啊、嗯、我问你啊，你觉得我们领导喜欢什么做的人呢？ 这个一般不会那个回答。对， 你觉得你们喜欢什么样性格的员工呢？ 这个可以做比较官方的回答，就是比如说我们企业文化是、嗯、喜欢积极向上的， 嗯 啊，对，我们会比较喜欢比如说积极坦诚沟通，简单可信的，比如说，对，这个可以是 好。 嗯， 工作当中你们最不能容忍什么样的错误呢？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好的。 挺好的、嗯、是吧？ 对 啊，一定会说上一个的人犯了什么样严重的错误。 他可能会举例，比如说有些说很粗心啊、嗯、或者是说有些可能跟合作伙伴之间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啊、 嗯、 对，这个可能，对，这个我觉得倒是一个不错的那个问题。 嗯嗯嗯，我要去的这个团队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氛围呢？ 嗯，一般你可以问，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团队大概是怎么构成的、 嗯、 比如说年龄啊，大家都来自于，就是因为有些时候这些是可以公开的，就比如说、嗯、比如说这个假如说这个市场部我们大概都是90后的员工，然后大家都可能是本科的那个学历啊。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接受大家的一些咨询就看到他说，哎呀，我在这个办公室里啊，我是一个20多岁小伙，这个办公室里呢有2个50多岁的阿姨， 嗯， 特别不适应各种聊天啊。当然这是他个人的情况，不代表所有啊50多岁的女员工不能够和20多岁的小弟弟们哈、啊、或者是晚辈们和谐相处、嗯、但是在某些咨询者当中他就会表现出严重的代沟，严重的不适应，而这些其实是可以在你面试的时候问出来的，对不对？ 嗯，对。 嗯，好，其实很多时候在面试的时候都是招聘官问我们这些求职者，而求职者要把握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而不是说对方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这个其实是丧失了一个你了解这个公司非常好的机会、 嗯、 也是避免你走进雷区的一个啊好的方法。希望各位朋友好好琢磨琢磨哈，你在乎哪些。当然也有些问题是禁忌啊，所以也不能够说信口开河，想说什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因为我其实面试过很多人，其实最后我会问说，哎，你还有什么问题想了解的吗？ 哎、嗯，你这件衣服在哪里买的？ 70%会问说，你们这个岗位的待遇能说一下吗？ 是， 这个大家心里都想问，可是你觉得适合在最后问出来吗？ 其实我不会说因为问这个问题对他有什么不好的那个印象。 是。 但是呢，实际上一般我们在面试过程当中，其实对这个岗位啊，其实可能比如说对他的那个考核点，对这个岗位的，就是你说的对这个岗位的这个要求，其实每个公司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点。但是有些人他会比较问到说 OK， 那个比如说我们同样，比如说同样的那个岗位，我们有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说招三个招聘专员，那这个大家是怎么来分工的？那这个招聘专员未来大家怎么去晋升？什么样的是我们会认为是绩效好的那个员工？有些人会在这么，他会去了解你的期望是怎么样，然后他会从你的这个期望去看，跟他的晋升空间是不是两者是匹配的？那如果是说你仅仅是说你唯一关心的可能就是薪酬待遇的那个问题的话，那我们也会觉得说，如果说有另外一家公司可能多给你500块钱， 你就去了， 对，你可能就去了， 也不看未来的发展。 对， 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好，这是我们今天开场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应当做好哪些工作啊，做好哪些自我的定位以及对对方的了解，才不至于陷入雷区。那即将发布的是今天的招聘职位，各位朋友您准备好了吗？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各位朋友，如果您正在学么工作的话呢，下面的信息也可以关注一下。首先要为大家发布的是一个审计主管的职位，来自一家石油控股公司，叫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这个岗位是一个中高级岗位啊。 对，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发布这样一个岗位给大家一些提振啊，当然后面还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但是也是基础性的岗位，比如说销售和这个快递啊等等，所以大家都可以关注这个公司。首先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呗。 第一家企业叫振华石油控股公司，然后它是主要是做这个油气勘探、石油产业投资、国际石油贸易，总之是围绕石油这个业务的一个专业化的石油公司。然后它是也是依托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和中国北方工业那个下属的一家公司。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国有企业下属的公司。 对。 对。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下振华它的背景。 对，振华石油控股公司。 对对对，已经谈到了一个兵器集团的这是它的一个。 对，是一家能源公司。 好，那么这个岗位的薪酬是年薪30到40万，上升空间是部门副总。那么他具体要做哪些工作呢？ 这个岗位叫审计主管，那他主要是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建立公司审计的体系，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及管理流程。第二的话，要健全内部的控制体系，推动内控政策指引和流程的落地实施。第三，要监控分析内控工作，确保流程符合公司内部制度的要求，确保规范化、程序化的执行。第四的话，还要拟定公司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制定审计项目的调研和实施方案。第五的话，因为他们还会有一些上级的审计单位，要跟审计单位的管理层进行沟通，或获取和证实审计的证据等等。 好，我介绍一下任职要求：5年以上，内控内审相关经验，有国有企业内审主管经验者优先，精通英语，要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具备注册会计师或审计师包括内审等相关资格的话优先考虑，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审计财务、金融、经济相关专业。那么还有要求是在石油行业或是国企的内审经验啊。薪酬我们已经介绍了，要求和岗位职责也说过了，其实这是一个中高级的一个岗位啊。那么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人可以来挑战？ 其实这里面主要的一点就是说，首先除了英语啊，包括就是一些证书和学历方面的一些要求，这些是应该是一些门槛的要求。那如果是过往在国企做过内审的，或者是在相关的能源行业做过内审的，相对来说是比较能够 就是应聘成功的，因为这个岗位的话他是希望是说有过同行业类似的工作经验。 嗯，好，那其实这段时间也是很多人跳槽啊换工作的一个时间段， 高峰期啊。 对，那么大家也会去评价我换和不换的风险以及收益。 对，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其实从我们来看，就是换工作的话，我们希望是说不仅仅是考虑薪酬待遇的提升。那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薪酬待遇的提升主要是依靠跳槽，那跳槽是待遇提升的手段之一。那另外一个的话也要看你职业发展的这个阶段，如果是说你在你职业发展的相关诉求，比如说晋升也好，包括就是更大的管理权限幅宽也好，这些都是在本单位能够去实现的，那我们也会觉得不应该把跳槽作为唯一的手段。 嗯，好，来我们说一下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的话是陈女士，然后这边留了她的手机是156-7313-9433。我再重复一遍，陈女士的手机是156-7313-9433。 好，下面这家公司是蒙牛乳业，招的岗位是调研经理偏数据分析方向，年薪是16-20万。 对，这个是那个蒙牛的一个岗位，叫做那个招聘岗位是那个调研经理。那这个蒙牛乳业就是我们平时喝的那个牛奶啊。对，负责的这个岗位职责就是负责低温乳制品品类与品牌研究项目的沟通、执行、监控、结案工作。第二个的话，要负责低温产品测试项目的沟通、执行。项目的类型包括广告、口味、包装、概念、价格等。第三是要负责低温产品内部销售的数据库整理、数据分析、提案、提报工作，包括还要负责尼尔森消费者固定样组等行业数据的分析。这个其实是围绕整体蒙牛低温产品的这个品牌，包括他们的一系列的这个产品做数据调研的工作。 好，所以他们的认知要求是本科以上的学历，统计学、社会学、市场营销专业优先考虑， 对， 两年以上快销行业工作经验，食品行业的优先考虑，如果是就职于尼尔森凯度集团，并且具有两年以上消费者专项研究或市场数据分析工作经验的，他们会优先考虑。 对， 实际上呢，就是想招一个在快消品领域里面有过数 据分 析经验的人，哎，大概是这样啊。 对。 那么工作要求呢，就是两年左右就可以去来应聘，是吧？ 对，就是应该来说，他在数据分析方面的工作有过两年左右的工作经验，因为这个在整个数据调研和分析上面还是会用到很多专业的工具，包括统计的方法。 好，还有就是能够适应紧张的工作节奏，临时性加班及出差啊。每家企业都有每家企业的这个加班文化，出差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是根据公司业务分区的不同啊，那么可能每家公司有特异，但是加班这个事儿，那不管是公司有没有业务在外地，啊，本地化的公司也可能会出现经常加班啊，这个和企业文化有关，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年薪刚才说了16-20万。那实际上工作两年三年的员工一下子再换一个工作，年薪到16-20万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对， 所以这个岗位其实挺适合工作三年左右的人来跳槽的，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收入，也换一个更大的平台。 对，可能过去他比如说他是一个专门的数据调研的公司，给这些企业提供数据调研的报告或者分析的，那他是有一个不错的机会去到这些真正的企业里面再去做相关的工作。可能过去的话相对来说他掌握了很多工具和分析的方法，然后能够去遇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项目的类型也会比较多，那如果他去到一家企业的话，他能够在某个领域再更深的沉淀下来。 好，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说现在的工作好像挣得少或者是没有太多的发展空间，实际上我们播的这些职位有可能就是未来大家跳槽换工作的下一个岗位。 是，实际上我们会觉得其实尤其是毕业头一两年是你能够去掌握一些工作的方法和思路很重要的时间。 对， 也包括给一些大学应届毕业生啊提供一些建议。你看他这里面要求是统计学、社会学、市场营销专业，对不对？ 对， 那你就可以比照着现在的这些职位来找相应的基础性的工作。今后如果这个行业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话，这些职位还需要啊，没有被所谓人工智能机器分析所替代的话，那你还是有空间的啊。 对， 你比如说这个社会学找工作就不是那么， 对，就是过去我们会觉得社会学或者是市场营销，其实应该来说它的专业属性不是那么的强， 哪都可以去。 对， 是不是？你看我们电台也有很多这个编辑记者是学社会学或者说学市场营销的，他去别的企业也可以。 对 啊，所以去公益组织啊也没有问题。那么大家如果在上学的时候呢，就比较早的做好自己的职业定位的话，你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做一些其他专业的知识的补充和积累。好，这个岗位的联系方式是 这个联系方式也是陈女士刚刚那个，我们再说一下她的那个手机号是156-7313-9433，然后156-7313-9433，然后这个也是她的微信，如果是大家可以也可以同时加微信咨询。 好，我们还有2分30秒进入下半段啊。这个岗位叫北京英大长安风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招咨询顾问。请姚强简单介绍一下，他们是做什么方面的咨询？ 就是英大长安是国家电网旗下的专业风险管理咨询机构。 嗯。 主要是做那个英大长安保险经纪集团那个一起出资，两家一起出资成立的一个公司。 嗯。 它主要是为中国大型的企业提供量身定做的专业咨询服务和综合解决方案。 好，明白了啊。 主要是给企业服务的，不是给个人服务的。 招咨询顾问。咨询顾问的岗位职责有这么四条，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公司财务类咨询项目的现场实施，还有财务类咨询项目成果推广与转化应用、技术研究与创新，以及其他的咨询类工作。主要是负责财务类咨询项目的。 对， 任职要求是财务类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的学位，包含 MBA 3年以上大中型企业财务管理会计师事务所或财务咨询从业经验。另外就是要有，如果有中高级会计师审计师职称资格及注会资格的，会优先考虑在四大国际知名的或国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所工作的话呢，经验充沛的话、丰富的话，他们也会优先考虑。 嗯， 另外就是40岁以下能够适应长期出差。 长期出差，对，这个强调是长期出差。刚刚蒙牛是偶尔出差。 要求啊，刚才说了啊，学历有要求，年龄有要求，你上一家公司的这个级别啊也有要求，年薪30万。 联系方式是李女士，她的电话是189-1119-2355，电话是，我再重复一下，是189-1119-2355。 这个行业的收入水平不是很低的，而且呢越做会越高。不过呢，刚才我们也是点了一个关键词叫长期。 对，因为这个是给一些企业做专门的咨询项目，可能企业的那个地点就会决定他的工作地点了。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还有几个招聘岗位要跟大家来介绍，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转多云，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南风一二级转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找， 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 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都是干货呀。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为您送出干货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呢是周三，我们来发布一些招聘的信息。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招聘总监姚强。姚强你好。 大家中午好。 嗯，下面这个公司叫路易达福中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这公司呢招订单执行专员。 对，路易达福呢它是一个世界500强的企业，主要是做一些农产品的那个全世界的这种贸易的这个产业。 嗯， 这个主要是订单执行专员的话，主要是负责一些合同和文件的准备、管理、发放，包括确保资金收支及时，包括一些数据录入以及撰写相应的报告。 嗯， 应该来说还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一些文档性的工作。 嗯嗯，这是一贸易公司， 对， 所以说呢他做的就是和贸易的这些订单有关的基础性工作。 对， 但人家是500强， 对， 世界的啊， 世界500强。 对，对不起，我还真没听说过。 因为他们做很多农产品，可能 对， 就比如说像大豆啊， 不像这个大众消费品那么有名嘛。 是是是。 是。那么这个岗位要求是本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合同、船务、单证、文件结算相关经验啊，如果你学外贸的啊，又做了跟外贸有关的，应该是非常匹配的。 是， 另外呢，就是对英文的口语要求啊，还是比较高。薪酬是1万到12000一个月。 对，他的那个月薪是10到12K，然后要求的话是英文的这个能力比较强，因为他们的合同文件包括内部的所有的那个系统都是纯英文的。 嗯，好。工作地点呢在工体北路盈科中心那边啊。联系方式 啊，联系方式是周女士，这个留的是一个固定的座机，是58289003，58289003， 2个0啊，9003。 嗯， 好，下面这家公司呢招运营经理，这家公司叫北京科创空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这公司的背景还是请姚强简单说说。 这个是相当于是一个办公的重创工签，或者是叫孵化器的一个公司。 哦，明白。 嗯， 它上级单位是一个国企是吧？ 对，然后主要他们现在有的项目是像北京九仙桥的项目、电子城研发中心项目，都是位于在中关村科技园。等等，就是现在包括像互联网一些比较新兴企业集中的一些园区。 明白。其实就是大家不知道，有一些国有企业啊，他们手里有大量的闲置的这些办公场所呀、厂房啊， 对， 等等， 相对来说有一些优势的资源， 有优势资源，但是呢，也不能再搞这个制造业啊，在城里搞这种啊， 对， 劳动性密集特别强的这种传统行业，所以呢，他们要腾笼换鸟，要考虑我的这个功能怎么转换。最近这几年啊，众创空间是很多人都在搞的，但是呢，这众创空间有人搞得好，有人搞得比较的 对，因为。对，因为对于孵化器来讲的话，场地只是它综合提供能力的一种，因为还会有比如说对于公司企业创始人的这种企业家精神，包括就是管理者能力的这个培养，包括有一些这种市场资源的那个对接，对，包括就是在它融资的方面提供的一些是否对支持， 是，其实就像我们选一个办公楼一样嘛，你一个物业的地址只是一方面， 对， 这附近有什么样的商圈呀，周围有我的哪些合作伙伴呀，包括你这物业提供的这个冷暖水电网好不好，这些其实都是客户们就是租户们需要考虑的， 对， 同样众创空间也是，这些都是在它的这个运营的经理， 是 我们要说的这个招聘岗位的这个工作人员啊要负责的。下面请姚谦说说这个运营经理主要是干哪些事儿。 他要负责组织完成公司办公环境的装修和改造，然后像一些办公家具固定资产的购买管理维护，然后同时的话包括办公环境能源的控制节约，同时的话有公司信息化体系的维护使用，包括 OA 啊内网外网等等，然后同时的话要对接物业，然后还有一些像类似各种工商证件的办理，然后团建活动，其实它这个有点像一个行政经理再加上公司综合管理办公室的一个岗位。 这个岗位挺锻炼人的，真的。你看，首先你有跟工商或政府部门对接的这个职能，还有物业的这些职能， 对， 对吧？此外呢，还有这个采购啊。办公家具啊用品固定资产购买 啊管理维护，你看其实这个岗位挺锻炼人的， 对， 不过呢他开的薪酬是10到15万一年，优秀者还可以浮动，你看我们上面那个职位吧，那个做合同的那个啊，执行专员，订单执行专员，薪酬是1万到12万，那前面那个感觉就没有他这么多有挑战性和复杂，但薪酬呢跟他又差不来太远，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职位硬放在一起的话，你觉得后边这个职位跟前面那个职位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这个看就是每个人可能首先过去工作的背景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是要求有过类似比如说产业园区的工作经验， 对，我们刨去这个专业的要求 的话，刨去那个就是相对来说上一个单就是这个订单执行专员，从我看来它的流程性规范性是比较按部就班的，就是有些人喜欢在这个比较固定的这个流程下，就是我来去做一些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我就和按他的那个规矩办事，对， 操作。 然后呢像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他可能临时性的这个工作突发的状况会比较多， 他的空间比较大， 对，所以他也需要这个人的话处理这种突发事务的能力会比较要突出一些，因为他有可能比如说你这个办公环境有可能突然比如说出现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停电了吧，这个可能你要有什么应急处理的方法，比如说或者是说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办一些执照等等，他可能经常会变一些条件，那你可能刚开始今天你觉得办得下来，可能到明天这个条件变了又办不下来了，所以他的这个突发事务的能力要求比较强。 换句话说，虽然说这个岗位的薪酬跟那个岗位的薪酬没有太多的竞争力，但是这个岗位能够给你很大的 锻炼人 提升的空间，是吧，施展你能力的空间，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他说对内对外能够就是对于自己人脉的积累啊也会比较多，他能够接触到的人也会比较多， 所以还真不能完全看薪酬啊。而前面那个订单执行专员，咱们实话实说，他的这个上升空间或者以后跳槽的空间就要窄一点点啊，要窄一点点，当然事在人为哈， 对，这个就看自己。 在这岗位当中，你也能够发挥主观创造和能动性。那我们来说说这个任职要求啊，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一年以上重创空间、孵化园、孵化器产业、园区物业、园区管委会等相关工作经验，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还有就是有互联网、文化传媒、孵化器、加速器等公司行政管理、人事管理经验者优先。下面这些就是他们未来的客户。 是吧 嗯嗯，薪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10到15万。下面我想问问姚强，你对觉得对于去众创空间工作啊，这个前景有什么想法？因为现在众创空间还挺多的，有的真的运营的很好，有的真的运营的就很一般。 比如说李开复的创新工厂是吗？ 对啊， 对，如果去那我愿意啊。 是啊，还有一些很冷清的，你知道吗？ 对，其实就是就是你去详细了解这个孵化器的话，会发现还是每个孵化器它的那个关注点不太一样。有些比如说像在北京有一些我了解，它是主要是做教育的，就是互联网教育的，所以他会去主要去投资包括引进跟教育相关的项目。比如说那个创新工厂，他可能主要关注比如说人工智能啊等等一些高科技的，他就会在这方面做引入。如果是说这个孵化器有很明确的定位，包括可以相提供的这个配套的这个比如说服务，包括这个孵化器就比如说创新工厂可能刚开始主要是依靠李开复个人的那个很多的资源，对，如果是他有很典型的这个特长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是说他仅仅是提供一个办公场地，或者是说他仅仅是说这个办公场地比外面的便宜点，其实这个可能就意义不太大了。 所以大家在选择这个创投空间啊，众创空间的时候呢，也要了解一下对方有什么样的资源和优势。 是， 来，下面我们要发布的是一些基础性的岗位啊，分别是电话销售，还有这个银行渠道专员等等。第一家是汇聪网，他们招电话销售，提供住宿，要求呢是大专以上学历，高中学历的话呢要有销售经验，要不然就是大专以上学历，18至27岁，27岁以上的话呢也要求是有销售经验。另外呢，我们说了他们的这个福利吧，就是住宿啊，还有这个每天的餐食的补贴，这个请姚强来介绍一下。 对，因为这个这家企业叫汇聪网，然后它主要是提供那个 B2B 电子商务服务的。它这个电话销售的话，肯定就是通过电话的方式去获取客户了。从待遇方面的话，这个公司因为是在北京的昌平，然后相对来说它这个离北京的市中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它是提供这个相应的住宿的条件，然后会提供公寓式的住宿环境，像洗衣机、空调、热水器都是有的，然后包括会缴纳社会的保险，有完善的培训机制，同时的话每天会享受8元的餐补，然后优秀的员工可以享受免费的早餐晚餐。 优秀员工就我们俩一块去，你白吃我付钱。 你才白吃。 管理人员每天还可以享受免费的自助餐。 对对对。然后那个全天的话会供应各种零食啊、水果饮料等等，包括还会有各种组织各种文化各种就是各种活动节目，然后有免费的健身中心。应该来说，如果是说你刚来北京或者是说比较年轻的年轻的话，还是这种氛围公司还是营造的不错的。然后同时的话也可以就是公司自己有自己的电影院，可以免费看电影，还会有一些定期的，比如说对优秀员工有比如说国内外的旅游激励、股票激励，包括就是配车等等，就是如果说在职满5年的优秀员工，还有像瑜伽俱乐部啊等等。 公司的负责人啊喜欢给大家画饼，当然做销售哪个公司不画愿景呢，对不对？ 是 是， 其实确实销售相对来说它的那个待遇差距也是比较大的，有些可能是他只有基础的收入，有些可能他加上他的提成就好几万了。 是的啊。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古经理，大家记一下他的手机是13439363966。我再重复一下古经理的电话是13439363966。 下面这家公司呢是这个做 少儿英语教育的，对， 叫瑞思学科英语，他们招的也是这个电话销售。如果大家想要给孩子报班的话呢，不妨自己先去做个电话销售，是吧？ 他这个要求是专科以上的那个学历，有电话销售的工作经验是优先考虑的，然后能够乐观开朗，富有亲和力，然后具有挑战高薪的勇气，热爱教育事业。 好，他这个对于英语没有要求啊？ 对，因为这个他主要是联系客户嘛，其实应该就是联系家长。 好。工作地点应该也是就近安排，是不是？ 对，工作地点是就近安排。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梁经理，他的电话是151-7515-3390，151-7515-3390。 大家也可以电话沟通一下薪金和这个激励的一些方式。接下来这个呢是招银行渠道专员，名字叫做国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主要是干什么的呢？是做这个贵金属工艺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公司。银行渠道专员指的是在银行卖东西吗？ 他需要把这个他们的贵金属就是应该是通过银行的渠道来销售，所以他需要跟银行来联系，拓展银行这个渠道。 就是银行是他们的一个 销售 的 渠道， 但是呢怎么才能够让银行卖他的产品呢？就需要这个银行渠道专员， 对，去拓展银行的客户。 好，那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他要进行就是他要去给银行的理财经理针对客户的需求进行贵金属产品的讲解和培训，然后对这个银行的理财经理进行日常产品的销售辅导，然后同时的话他要制定执行销售计划，进行相应的商务谈判，然后协助各大银行组织策划执行市场推广活动。 好，要求是大学专科以上的学历，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较强的抗压能力，熟悉私人银行业务模式，服务过银行高端客户，有银行渠道销售或管理经验者优先，年龄是20-28岁。他这个薪酬是分为无责任底薪和一些其他的激励和提成的。 对，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无责任底薪的话是5000，然后如果是在试用期两个月的话是4000，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提成和过程的一些激励。 就是说如果过了试用期，无责任底薪就是5000。 对。 那你要没完成任务的话，是不是干几个月就得走，是吧？在试用期内啊， 如果是说持续完不成，肯定是对于销售岗位来讲，每个岗位都会有一些相应的销售的目标。 对，因为他这个无责任底薪其实很高啊。所以大家可以反推，你的业绩压力会不会高？ 应该来说，这个底薪应该在现在北京的市场上，可能就是一个应该是中等的水平。 在销售当中吗？ 对，在销售当中。 银行的工作人员。不知道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新闻，银行的柜员收入都已经跌下神坛了啊，发年终奖发10多块钱的，有人晒到了网上，还有没有发的呢？是的， 因为不是那个上次有一个新闻是国外的一些很多金融行业的人员失业嘛，澳大利亚还是 是，所以银行内部也在做这个内部的转岗，包括他们的员工啊也是在积极的去探索新的这个就业机会。目前这个话题已经摆到了很多银行从业人员的面前啊。那么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和银行合作啊，其实也是间接的给银行的工作人员打开了一个增收的渠道。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卖得好，那银行工作人员他自然也会提升他的销量。你比如说原来银行跟一些什么保险公司啊基金公司合作啊， 对， 你推销出去了之后，你这个工作人员自然也会有提成啊。 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工作地点就是跟合作银行来 就近安排 啊。好，联系人。 联系人是翟经理，他的电话是133-7011-5216。翟经理的电话是133-7011-5216。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快递员的招聘信息。其实快递员 基本上一年365天啊都在招聘，顺丰速运招快递。嗯，要想简单说说他们的这个薪资的要求和工作的要求。 当然这个职位的话肯定就是日常那个收件派件了，然后在北京六环内就近分配，然后是提供电动车，然后六环外呢大部分的地点是需要自备电动车的，然后要求的话是高中职高或者是中专及以上的学历，普通话流利，年龄是18到40岁，然后亲和力较强，然后诚实正直，身体健康，这个是主要的要求。那薪酬的话，它的是保底是5000元，提供住宿，免费提供电动车。第一个月的话是5000元，提供带薪培训，前3个月是包住的。第二个月开始的话，平均收入是在5000到8000元不等。 前3个月包住。 对。 后面不包了。 后面的话他的住宿会有收取一定的那个，就是也是比较低的住宿的费用。 好，前两天我就看到一个报道嘛，采访一个快递，当然那个快递是在成都工作，他一天得工作10多个小时，他一个月他挣好像是10000多，很辛苦。他说他跟记者说，他说网上报道的那些快递员月入2-3万那些，那都是假的，除非他一直干，就是说快递员挣那么多钱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 对，因为他这个是相当于是做加法嘛，就是你多派出一单，然后你就会加多少钱加多少钱，其实他很难是说在你单位小时里面，他其实你所能送出的快件应该是有一个上限的。 对，其实能算出来。 对，但是有一些我理解他们就中间的话，他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可能是相当于他们几个人可能是一个小组， 是的， 可能这个小组的组长，对，比如说他除了派件之外，他会有一些揽件的工作，那这个他收件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一些相应的提成，就是如果是说他这个时间分配协调的比较好的话，就是收入就会相应来说会比较高。这个也就像那个出租车一样，可能你把你每天的接送客人路线安排的比较好，最大价值的发挥你这个几个小时的那个价值，也是相应的收入会提高一些。 对，一方面呢就是说你要去开拓客户，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你开拓了客户的日常的寄送的需求， 对， 你要满足。这名快递员在成都，他说每天工作是15个小时，月入过万，而这是怎么完成的？早上6:20起床，20分钟洗漱，6:40出门，7点到达网点，晚上10点多回家。那到达网点，那就开始一个是和客户要维护关系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要送件啊等等。他说我无数次想过要辞职，但放下工作就没法养老，就没法养家，没法养家。所以他说靠派件能够挣1-2万元的工资的人都是不了解这个我们这行的，其实我们的这行的现实和大家的想象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月入上万的快递员都是有自己固定的客户的，而且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都不低于12个小时。 对， 所以就是如果有人觉得啊，这快递这行挣得多啊，辛苦归辛苦，可能您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对，像上次那个网上有一个报道，就是就是大家有一个讨论吧，就是这个快递该不该送上楼 啊。 对，有些是那个，有些是给你打电话让你下楼自取嘛，有些是 放在下面的一个箱子里了。 对，然后网上就会讨论，就是说有些人说我有一些秘诀，告诉你怎么让快递不得不上楼，就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也会觉得，就是有些快递应还是挺辛苦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相互理解啊。 这快递一开始就上楼，所以说想不上楼很难。 对， 如果他一开始就不上楼，那么大家可能习以为常了， 是 也就不难推广。那这个问题其实每个客户有不同的理解和想法啊。 对， 回头我们可以考虑探讨一下啊，快递到底应不应该上楼。但不管怎么说呢，快递员是个很辛苦的工作，大家在干这个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啊。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外卖送餐。 对， 接下来这个呢是美团外卖招送餐员，去商家取餐啊，在要求的时间内到达客户的地方。那么年龄是18至50岁，工作时间是早10点到 八点，中间可以休息，说是自由接单啊，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考核啊。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起码比如说我觉得过了两三点和在早上下午五点之前，一般来讲我们也不点外卖。 它的那个高峰期就是那一段时间。 对，高峰期是那个应该是中餐是高峰期。 是的。那么月收入呢，他们计算啊是这个6000到10000。其实呢这个一定要找送餐员去聊一聊。他们内部的考核还是挺细致的， 是因为还会涉及到有些客户投诉啊等等，就是之前就遇到过，比如说下大雨啊，就是这些他们会送餐的时间可能会延误，一般他们都会去找就是打电话过来跟你协商说，哎，如果我可能会有晚10分钟20分钟，可不可以？其实我觉得是就是还是我刚刚说的，其实就是大家相互之间要相互理解嘛。其实下雨的时候，可能我们更不想出去吃饭，就会点外卖的比较多，就会导致说外卖它会可能会比之前更来得更晚一些。 对，下面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两个岗位的一些特点。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招聘，我们也发布过很多次这个招聘的信息，是不是这个领域的流动性非常之大，还是说需求不断的在增加？ 一是说需求，市场需求很大，就好像那个前段时间那个饿了么不是被阿里巴巴收购吗？阿里巴巴收购饿了么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就是价格，就是他们的交易价，就是当然这个是没有正式的交易价格，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价格，但是实际上的业务就是以这个外卖送餐为主，饿了么的业务，所以首先这证明这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吃是第一位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而且另外一个的话，确实你刚刚提到，其实这个他每天的工作时长很长，就是对于他的这个身体啊体力的挑战也是比较大的，可能有些人很难长期从事这个岗位，也会导致说这个流动性会比较大。 确实。那么大家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也要考虑好啊，你打算干到什么时候，能干到什么时候，未来又打算去干点什么啊。 是，其实这个他们在这里面的话也会有一些类似站点的，比如说组长啊这样一些，其实他们也会有一些内部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岗位。 是的。 对。 曾经有两家大的公司向我伸出了 橄榄枝， 也不能算橄榄枝，反正向我伸出了非常友善的双手，我都拒绝了。后来这两家公司上市。 如果有一次重来的机会，你会 以及被大公司收购。这两家公司分别是携程和饿了么。携程有一次在地下通道里向我推销卡，饿了么向我发传单，我都拒绝了。如果再给我一次这样的选择的机会，听众朋友，您猜我会何去何从呢？其实这两家公司是我们见证了他们的成长的啊。 对，是。 哎，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希望，就是这公司在发展壮大的时候，能够让他基层的这些员工发卡的、做 BD 推广的人，能够享受到公司上市之后资本增长所带来的红利。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说的是，作为求职者，如果你选准了一个行业的话，一定要在里面干到能够跟他享受到同步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职位。比如说这公司被阿里收购了，这公司上市了，你跟快递员有一毛钱关系吗？那如果你现在是快递员，你就一定要做到他跟你有一毛钱的关系。是不是？哎，要把眼光放长远，而不是说我今天送餐，明天送餐，下个月后年还送餐。 对， 那你老了谁给你送餐？ 其实有很多，就包括像顺丰，我们认识的一些就是他们的内部工作人员，有蛮多是从一线开始 好 做起来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请姚强再介绍一下这两个岗位的联系方式。 啊，首先是顺丰的这个联系方式是李经理，然后他的电话是13501178261，他的电话是13501178261。然后另外一个美团外卖的话，联系的是赵经理，赵经理的手机是18931335592，18931335592。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无玉泰。 我是人类杀手煤气，主要成分是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冬天来了，我也要出动。